您好，想请您首先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啊，进行了多长时间，活动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？ 首先要介绍一下背景，2008年呢，发生了这个汶川地震，那么在地震当中呢，有大量的校舍倒塌，其中呢有5335个学生遇难，但是呢，整个震情呢，实际上中国政府是没有把它公开过。那么我们就在当时就开始问到底有多少学生死亡，那么我们是希望调查一下这个学校的大家普遍认为的建筑质量问题，也就是通常说的豆腐渣工程。所以呢，经过我们的调查呢，我们取得了5197个学生的名字、生日、他们的班级和他们家庭住址。这个名字是由我们的一个团队叫公民调查团队做的。那么当时我也就和中国政府出现了很多矛盾，因为我们调查的政府来看属于敏感信息，那么我们做的这种社会运动当然也是他们不喜欢的。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没有今天这么严峻吧，所以说我们还是完成了调查，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多很多跟这方面有关的报道。那时候博客还活着，每天我们把名单放上去。那么之后的每一年我们都持续的纪念这个512地震。那么我们的有一个口号叫做尊重生命，拒绝遗忘。这两个口号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用，我觉得是很重要，是一个专制国家通常最缺少的。实际上不只是专制国家，人类的一个通病，就是一个是不懂得生命的真实含义，还有一个就是不断在遗忘，或者说故意的遗忘，或者说抹去一些灾难，比如说今天的这个疫情。那么我们也看到中国是从来没有公布真实的数字，到底有多少人去世了。为什么我说没有真实数字呢？因为真实数字必须建立在每一个个体他们的名字、他们的性别、生日，因为他们是一个一个生命，对吧？一个生命就是一个世界，对吧？我们至少佛教说有娃一世界，就是这个含义。所以我们是做这么一个活动，是持续的13年来，我们做着各种活动，在我的艺术作品里，在网络上，都是在提醒人们。这件事没有了结，没有了结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说，生者是死者的一部分，死者也是生者的一部分，生死是息息相关的。就是我们不是说一个选择，而是说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责任去纪念死者，因为死者就是我们的一部分，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死去了。从人道主义的含义来说，那就是我们死去的一部分。所以我们就是看到 Clubhouse 上有这个可能，Clubhouse 有这个可能，第一次让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人就是聚集一堂来念这个名字。因为这个24小时的念，从4月4号清明节到5月12号，今天也就是2-3个小时之前是发生的地震，但是到今天的夜里十二点啊，就是24点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念的活动会停止。那么一共是39天，936个小时，连续的念，每4秒，一个名字会转动。那我们特意做了网站，那么组织全球各地的华人吧来参与，因为现在这个华人的分布在各个时区嘛，随时这个项目，技术上是成为可能，因为不同时期承担不同时段的这个念。大的背景是这样，今天已经是最后的几个小时了，应该是到今天的柏林时间的下午6点，葡萄牙时间，当我在葡萄牙是下午5点，这个项目就结束了，我们就连续念了39天，这个936个小时。 大概这个名单等于念了多少遍呢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， 在这么长时间里 名单完整的念，因为念完一次要5小时48分24秒，39天中念了，我们昨天算大概是161遍，就是循环了161遍。 嗯，明白。大概有多少人参与了这个活动呢？ 参与活动的人少之又少。是 Clubhouse 上，你如果是看到，有任何类型的讨论，不管是任何问题吧，无论是八卦还是政治还是什么，都会聚集，成百人、上千人。那么我个人的这个粉丝也是华人中最高的，大概至少有7万以上吧。但是我们做了这个念的当中，房间中有时候会一个人没有，就是管理员2个人，这个是经常有这个情形的。那么都是我们，我们设置了一共有41个管理员，这41个管理员在3个时区，欧洲时区、北京时区还有这个美东时区，这样刚好能 cover 整个这个所有的时间段。 明白。还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当中有没有被什么人打断过？ 有人上来干扰过，嚷嚷两声走啊什么的这种，或者说上来说一些反对的意见吧，或者什么这种，就因为我们同时开了群，这个群呢是比如说我们讨论这个关于这个活动的背景啊，还有一些相关的事宜的时候，经常会有人上来捣乱，甚至还有人开群。2个群是专门骂我们这个的，但是因为很多人又支持我们，因为 Clubhouse 是一个像一个农贸市场一样，乱七八糟，当然什么意见都有，五毛也是很多。 明白。就是说在您看来，举行这样一个活动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？ 它的唯一的意义是提醒我们自己，让我们自己能够用行为来体现我们对一个事情的价值判断。因为太多时候在现代社会中，人们都忘记了行动，一个小小的行动是很重要的啊，不仅仅是说，因为每个人受教育关于对错啊、是非伦理好像都有自己的看法，但是很少有人会付诸于行动。那么这是一个艺术项目，只是给大家一个利用Clubhouse 这种平台，技术平台，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来重温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。但同时呢，实际上是个艺术实践。我们叫艺术实践的意思呢，它是有2个：一是要大家的参与；二呢是实践本身就是含义，含义是在实践中出现的。那你没有参与这个实践，空谈含义是也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这个是。也灾难太多，死亡也是不断，所以说我们倒不是说要有某种道德优势，而是说如果我们不实践，我们就成为了道德的腐败的一部分。 谢谢您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以后还会继续进行这样形式的活动吗？因为我们看到 Clubhouse 它是一种新形式的这种交流方式。 因为对我们来说，它没有从前也没有以后，我们是整个生生不息的一个大的一个自然生态的一部分，它既无始也无终。所以说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网，我们一直有东西挂在网上的，我们也有不同的链接。那么我们这个 Clubhouse 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项目，它结束在今天的这个我刚才告诉你的时间，欧洲时间的就是5点，柏林的6点。那么但是我们滚动的那个名单的那个网站会持续的滚动，是永久性的。那么任何人想自己开个房间自己念都可以，听有人单独开一个人的念，那么他一个人就念完了26个单元，那么也就是5小时48分钟的完整的，对，一口气就念完了。它是一个种子吧，种子也可能成活也可能死亡，这个东西全靠人心和人的行为的这种可能性吧。 嗯，谢谢您。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成，旧金山报道。